五十年代那会儿的摇滚音乐加上爵士音乐加上融合的电子音乐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清凉电子的 smooth jazz。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耳边的音乐叫做 Jumping Jab， 1981年6月份发行了一张专辑，那这样的声音来自于风巴 Titinka。 那么下面时间继续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Smooth Jazz， 来感受一下夜晚的吸引力 Evening April。 那么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潇洒帅气的 D&D。 北京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很有情趣，对吗？叫做 Sublimare， 来自于 I Cassie。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敬请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就对喽。 FM974，我是 Mr. 长长小航。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详情，获取我们每一周节目当中的歌曲列表，按照顺序为您排好了。 So come up next，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内容，来看一看猫是怎么走路的。 Miss Cat by Dylan Three。 当然稍后时间也希望你继续关注更多的 Smooth Jazz， 但是时候收心工作了，不过既然是周末，还是应该惬意舞动一下的哈。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阴到多云为主，由于云层遮挡削弱了光照，气温比昨天有所回落，能见度尚可，较适宜假日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梁咏琪宣布5月4号到5号将在香港红馆举行2场梁咏琪好时辰世界巡回演唱会。相隔7年再踏上红馆的梁咏琪透露，香港是自己成长的地方，会大幅更改演出内容，将以唱广东话歌曲为主，并添加大量舞蹈演出。近日，辛晓琪做客浙江卫视音乐推理类节目《异口同声》，现场带来《味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遗忘》《领悟》等经典歌曲。节目录制前，辛晓琪坦言，之前从未遇到过和自己声音特别相像的人，这次一下来了4位魔唱选手，自己对他们也充满了期待。近日，郑思仁最新单曲《马祖》正式发布，全新的视觉演绎，多了一份豪放与洒脱。该单曲由郑思仁完美献声，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担任弦乐伴奏。最后来关注歌手龚平单曲《觉醒者》正式揭开神秘面纱，这首歌曲与以往的作品风格迥然不同，真假声转换，再现超强唱功，龚平敢于突破自我，不断尝试新曲风，给广大歌迷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惊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7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So Samba， 带有浓浓的热烈的 Samba 灵魂音乐，来自于 Just Two More。管他几点几分，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需要用音乐给自己多一些的惬意舞动。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们今天继续为您送出这些个 smooth jazz， 还有相关的 fusion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能够听到一些爵士音乐的融合，在融合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小惊喜，而下面的惊喜继续来自于 LTJ Experiences 带给我们的 Trigger Finger， 一起来用手指进行一种伴随音乐的舞动咯。 止在琴键上面跳动，也许能够在琴弦上面进行波动着，就是来自于 Trigger Finger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你还喜欢吗？在周末我们就是要需要这样的一种惬意的舞动的效果。如果音乐你还喜欢的话，欢迎你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当然了，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送出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能够有那种稍微的撩骚你一下你的小心脏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喜欢这样的一种音乐呢？但如果你在各种各样的酒店当中，在大堂里边客房当中听到这样的音乐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酒店应该是也蛮有品味的哈。 OK， 那继续关注好音乐，稍后将会听到来自于 Michelle Steino featuring Renato Cachney 带给我们的 Improvisation with a Bird，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Grace Mi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北京时间的13:04。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呢，就是来自于 Andrew Ryle featuring Lola Blanc 带给我们的 Horizon。这两位呢，可以说是两个不同年代的人的搭配了哈。先说一下这样的一位，这个 Andrew Ryle， 他呢是1992年7月21日出生的一位摩尔多瓦的 DJ 兼制作人和歌手，而另外这位女生，就是 Lola Blanc， 她呢是1987年12月20日出生的一个女歌手了，是一位美国的女歌手，同时也是一位作词曲作者和演员。那当然呢，也顺便呢，凭借高颜值做一下 model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那像这样一首歌曲叫做 Horizon， 就是天际线啊，地平线这样的一种感觉，增加一下我们的视野。在周末的下午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应该用音乐去开拓一下我们的视野了。刚刚我们听过了一个小时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之后，我们下面一小时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这些个英国榜单当中的热门单曲。我们不只是呢放那些个 top 20 top 40， 我们还挑选了一些在英国榜单里边非常热门的炙手可热但是呢没有能够进入到 top 20当中的好歌曲为您送出。而下面一首全新首发的热门单曲，也是来自于英国的创作型男歌手 Craig David 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The Time Is Now 1月26日发行的一首歌曲 I Know You featuring Bastille， 一起来听。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Too many drinks ain't even started. Never need to apologize. We already know we're far from perfect. I fall to the curb. You laugh till it hurts. Who cares? We've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We're all stumbling through the night. It doesn't matter. We're all together.In front of me, strangers start to look like friendly faces. I'm a little unsteady on my feet, and carrying the world is overrated. I fall to the cup, you laugh till it hurts. Who cares? We've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We're allDoesn't matter,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is paradise in our minds, falling togethe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I know you.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 stumbling. I know you by Craig David featuring Bastill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那么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曲，依然是新歌啊，为您送出。那其实呢，这样的一首新歌呢，已经是在2017年的11月10号发行的了。只不过呢，它的这个升级换代比较的慢，所以呢，它的往上升的一种趋势也比较慢。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以后才能够知道为什么人们会说它要开口脆 Tiptoe指尖啊，这种脚趾头尖上的舞蹈，那肯定是芭蕾舞了。所以呢，这样一张专辑的封面，也就是芭蕾舞的一个舞者的一双这个穿着舞鞋的脚站立在地上的一种感觉，轻盈而且华丽。来，让我们欢迎一下 Jason Derulo featuring French Montana Tip Derulo。 Skin tight dress couldn't hold it, way too thick like it's swollen. Girl, you're too bad and you know it. When you drop down, lose focus. When I turn clap, that's a bonus. That cake looking appetizing. Backpack full, that's a crisis. Bring that body my way, can't take it off my brain. Look like you do ballet. Yeah, hold tight when you tiptoe.Say something when you tiptoe. No breaks when you push that back. Left right, do it just like that. All tight when you tiptoe. Hey yo, God bless you from behind it. One hand up like the Heisman. First class seat when you're riding. One last thing like it's spineless. Bring that body my way.Tight when you tiptoe. Say something when you tiptoe. No breaks when you push that back. Left right, do it just like that. Hold tight when you tiptoe. Wine for me, darling. When you move your spine is alarming. And when you just wine for me, darling.Till a quarter past three. You're the one,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Left cheek, right cheek, left cheek, right cheek, left cheek, right cheek, left cheek, right cheek. Tip top, tip top, tip top. Chains on, got me looking like a disco. Who that be? In that drop, be my sorry. Who that be? Blowing gas at the Rari. Fresh vanilla smooth like a 100-year wine. And I sneak her from behind.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sign? Wine for me, darling. You wanna dock in or fly out? Wine for me, darling. Baby, wanna lease, rent or buy out? Wine for me, darling. And that money keep blowing. Swat, shorty, tip tongue. Got your left cheek showing, mama. Tip hand. Bring that body in my way. Can't take it off my bread. Not like you do, baby. Oh. All tight when you tip tongue. When you tip tongue.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You're my discretional sin. I feel you on me when I touch my skin. You got me hooked and you're reeling me in. And I look in your eyes, I'm on the edge. You're on my mind like a song that I can't escape. I don't know how many da-da-dums I can take. I need to know if you're feeling the same. Is it too late? But now it's hard to breathe.But I don't wanna sleep. It's quarter after three. You're in my but now it's hard to breathe. Now it's hard to breathe. 耳边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格莱美青睐的英国的全能音乐人 Jax Jones， 邀请了曾经以词曲身份的为 Calvin Harris、Clint Bennett 等当红的音乐人，创下了2000万单曲量销量的佳绩的挪威金曲制造人 Ina Watson 带来的这种漫然而且容易上瘾的 House 曲风的单曲 Breath。 而这一首 Breath 可以让我们刚刚一开口就能够点上那个赞了。Jax 凭借个人的缔造了650万单曲销量，在法国也拿下了钻石销量认证，另外呢也是覆盖了24个国家的获得了白金销量认证，参与创作的歌曲已经超过了1200万的销量，相当厉害的一位歌手还有音乐人。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下面一首要跟您去稍微的冷静一下，听听看轻快的 Fine Line。

and Michael by MGMT， 又是一个非常复古的乐队，但他们能够把复古的70年代的 disco 的音乐在今天重新演绎一下，让我们听到华丽摇滚还有前卫摇滚的一种融合，听到 MGMT 他们的能量十足的音乐是这样子的一种体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样的一首歌 Me and Michael 的 MV 朋友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哈，看过之后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复古调调但有超现实的一个 MV 的作品，很有意思很有趣味啊。我觉得朋友们不妨能够去感受一下在音乐人背后他们的一种创作之初的初心，和他们在创作之后被人们所喜爱了以后的一种全新的变化。毕竟是新歌一首来到榜单当中， Meet Michael by MGMT。 下面一首歌曲继续来听，来自于 Notes My Lover 今年的全新单曲，感受一下 Notes Hip Hop 的味道Featuring Mabel. Girl, you're the baddest. No need to practice, 'cause you're so different. You always winning. No girl can match this. They can never match you, 'cause you fire like matchsticks. You keep up your image, angel to sinners, but you the baddest. I can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everything I do for you, my lover. My lover,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yeah.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So fly, you're my princess Jasmine. Taking flights every time we mapping. I'm upset every time you leaving, but I love how your ass be clapping when you're walking away. You take my stresses away. She's so smart up in the brain, so great in the face, and no one could ever replace. I'll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everything I do for you, my lover.My lover,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yeah.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You a queen in the street, so no one else could be above you.When you be on the low, at least you know I got ya. Baby girl, I can't lie, you got my heart locked up in your locker. And she ain't ever been about, that's why I'll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everything I do for you,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有一说这样一首歌曲只能在中午听，因为只有中午听的时候才能够体验到其中的一种法国的黑人男歌手他的这样一种 feel 了啊！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好歌曲。这样一首歌并不是一首新歌，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可以跟当年的 Sheeran 的 Perfect 去媲美。那是因为当时呢，在2016年的我记得是十月份，对啊，十二月份，对，2016年的12月份，这样一张专辑叫做 Stony 的专辑发布了。然后呢，这样一张专辑发布之后啊，2016年12月9号发布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事隔一年的时间，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呢，这样一首歌曲叫做 Fall Apart， 瞬间呢就来到了英国单曲榜当中的 非常高的位置，已经当时一下进入了 Top 10。当时比这个 Ed Sheeran 的 Perfect 还是不可思议，因为上升的位次太多了，从前五十一下进入到了前十，当时第十位啊。当时呢，这样一首歌曲沙县单曲 I Fall Apart 直接是单日23万次的播放，来到了 Spotify 当中的特别棒的一个位置。那么可以说很多的热单都不敢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情况，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做到了。所以下面时间我们要重温一下这个1995年7月4号出生在纽约的一位歌手 Post Malone 带给我们的沙县单曲 I Fall Apart， 来一起感受一下Trap 的一界的一种清流。Fall Apart 来自于 Post Malone 带给我们的歌曲，而稍后时间我们会听到另外一首在英国非常流行的乐队的 Rag & Bone Man 他们带给我们的歌曲叫做 Skin。 当然了，在这里呢还要来说一下呢，其实呢如果你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歌单很简单啦，现在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我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哦，记住哦，是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然后回复一下0304可以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记住要回复一下四位数字0304才行，要四位数字啊。再来重复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304获得本周节目的歌单。如果想要来了解到我们歌单当中的红色的啊标红的歌曲怎么能够获得更多的内容呢，马上回复一下 QQ 扫码进入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了解详情咯。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Skin by Reggae Bone Man。 When I heard that sound, when the walls came down,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When my skin grows old, when my breath runs cold,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Seconds from my heart, I put it from the door. Helpless, I surrender.Shackled by your love. Oh.

us. It's you and I. Strangers, perfect pretenders. We're falling head over heels. Something that ain't real. It could never be us. Hey, just you and I. Think we got it from the man of the tree. Cause we got it playing like a puppy could be. I don't want you, all you want is the one. Going up together just to keep her alone. Think we got it from the man of the tree. Cause we got it playing like a puppy could be. I don't want you, all you want is the one. Going up together just to keep her alone.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Clock strikes upon the hour, the sun begins to fade. Still enough time to figure out how to chase my blues away. Thunder right up to now, it's the light of day.Shows me how. So when the night falls, loneliness call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I wanna feel the heat with somebody.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I wanna feel the heat with somebody.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 耳边的歌曲来自于 Tom Spade 带给我们的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 而 who loves me 是在括号当中的，那其实呢言语当中也能够听到他想跟他真正爱的人一块儿去跳舞。而稍后的两个小时当中也要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和第四小时了，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稍后两个小时将是我们的定音舞曲的混音单元，我们可以听着这样的音乐去跳起舞动起来啊。那么我们也会跟您去分享一下我为您送出的第十弹的 Rhythmix Pro 我的混音作品City Run to the Atmosphere Mixed by Mr. Chang. 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 FM974 就对了。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想要了解歌单，您可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304获得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304获得歌单。歌曲的歌单当中会还会有一些相关的小提示小秘籍，在歌单的文末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别提示，一定要看一下了。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整点之后马上回来。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一会儿见。 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九个 High C 的极限挑战，国家大剧院制作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马埃斯特里尼亲情指导，优雅抒情旋律尽展浪漫主义歌剧之美，幽默诙谐剧情捧腹悦享起歌剧之趣，现代版解读打造青春时尚气息，冰雪舞美失效开启雪国秘境之旅，玛丽娜蒙索、石以杰领衔青春活力阵容，3月14日至18日，《军中女郎》开年巨献，奏响俄罗斯的经典诗篇，展现音乐会文化多彩景观。3月6日，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携手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丰富曲目，大胆勾画俄罗斯民族画卷。3月15日，钢琴演奏大师普莱特涅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戈登、格蒂三位名家作品同台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到了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我们今天的 Dance Mixtape 将会由我为您送出 Episode Number 10 Rhythmix Pro Mixed by Mr. 常 City Run to the Atmosphere。 而位的音乐来自于 Andrew Lane Back Then。稍后我们会听到那种来自于美国加州的海岸风情的 Malibu， 以及更多的音乐精彩，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多时候我们听音乐会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听音乐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好像下海了，在海中游泳或者在海中驰骋的感觉。没错，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Back then and coming next Malibu ICU Keith Harris featuring What。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呢，已经为您列好了歌单了。想要来了解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那当然，我们今天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混音，来自于 Mr. 常啊，我本人。Rhythm Max Pro Episode Number 10，继续听下去。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此刻我们通过电子音乐和舞曲可以仰望星空，看到每一颗星星逐渐的变清晰，同时又逐渐的变模糊。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舞动起来，开大音量感受一下电子音乐舞曲能够给我们的一种陪伴的质感。 Rhythm Mix Pro Mixed by Mr. Chang Episode No. 10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一种震动，这样一种震动是由内而外的，而外面是能够听到音乐的扬声器，而内部是你的真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今天的混音你还喜欢吗？由我为您带来。

深沉的低音 bass， 让我们继续开启一下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这个时段依然是节奏驾到正在播出，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今天我们的婚姻作品都是来自于不同的 DJ 们制作人们他们的作品，那今天呢我来把他们进行了一种重新的二度加工，把他们混合在了一起，希望能够来听得愉快。当然有这样的一种听感也是很正常的，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低音的内容呢相当的就是明显，所以我觉得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开大一点音量，而且呢把低频可以稍微再加重一些。如果你可以带一个带有自带震动功能的耳机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能够获得一些更加非比寻常的听感。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我们的音乐继续把深沉的灵感送给大家。如果喜欢今天这样的音乐，那么就可以找个机会闭上双眼去沉醉于此吧。无论在下午还是在午夜，你都可以通过这种音乐给自己更多的力量。 到这里，我们不只能够从音乐当中听到一些鸟鸣的声音，还能够发现一些鸟鸣的声音源自于什么样的森林。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森林走入到了一种地球的深处，去感受一下自然之美，同时可以通过微微的水流的声音，我们听到一种整个生态的灵动。所以说有时候音乐呢不只是无国界的，还能够让我们产生万千的思绪。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你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继续听下去，让我们把风格继续再去进行转变，让我们感受着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不同时段当中也会有不同的混音所在。而稍后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音乐为您慢慢送出，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5分，欢迎各位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最后的一个小时，第四小时直播正在进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充满了一种史诗般的味道， The Music of Epic Battle Fantasy Third。 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这样的一种幻想般的音乐。那可以说呢，舞曲的混音不只是能够有听到 EDM， 听到 House， 听到 Bass， 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风格的一种融合，当然像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也完全可以被我们进行相关的混音。那么现在耳边的音乐来自于2015年的一张专辑，叫做 Language of Light， 光的语言。有些时候我们会把音乐听到出神入化，而耳边的音乐的名称叫做The Power of Now， 此时此刻的力量来自于 Scent of Sign。如果你也同样被这样的一种史诗般的音乐所吸引的话呢，我觉得您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去跟我进行相关的互动和交流，说一说您此时此刻现在的心境是怎么样子的。关注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回复0304获得今天节目的歌单列表。当然同时我们也一会儿会掀起今天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马上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参加一会儿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了。你希望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微信名称吗？我相信你不会错过，而今天的点名时间就快到了，我等待着你，你来了吗？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史诗般的音乐非常的讨人喜欢。我们的网友 I am 凯凯也说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史诗般的音乐，因为爱玩这样的一种配乐的游戏，比方说像是战神啊、鬼泣啊之类的。赞一个，感谢你的打赞啊。打 call 之外呢，还要可以来开始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进行的点名互动了。马上来赶紧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加我们一会儿的点名互动。点名的时间将会是在今天的15:20，你准备好了吗？耳边的音乐刚刚依然是来自刚刚这样的一个专辑，叫做 LanguageOf the light 带给我们的Bridge of Shining。 2015年的时候，我们总会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混音作品，那耳边的音乐也是不可以错过的其中之一。继续来让我们听到 Cyclone 气旋的质感，并不是 Hurricane， 也不是 Tornado， 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气旋，来自专辑Emperor 2017年的一首作品 Thunderbrain。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15:19，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点名了。在此时此刻，如果还没有把照片发过来的话呢，就已经来不及喽。所以呢，如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网友们的留言，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一种史诗般的音乐，还有人说像这样的一首歌曲音响要非常好才行，说自己的车还稍微差点，尤其呢是空灵的人声太好听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支持。所以想要了解我们都放了什么东西，我们的歌单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现在赶紧关注公众号。我的微信公众服务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304这四位数字获得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惊艳电音根本停不下来， Epic Battle Fantasy The Music of the Legendary Continuous Mix。在我们今天的歌单当中呢，在最下方会有一个特别提示，希望各位可以通过特别提示赶紧加入到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里边，获得更多的原创作品。我们把我自己的一些混音已经放在了 QQ 群当中的群文件里边，供朋友们进行下载和收听音乐交流。北京时间的15:20，伴随空灵的女声，继续开始我们的节目。点名，现在开始。相信你在听，我在念你的名字。欢迎我们的网友，来自于安徽黄山的玉一平。欢迎游泳的小鱼，一边吃着汉堡，一边听我们的节目，行走在五环之上。五环比四环多一环是吗？比六环还少一环呢。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网友，愉悦耀你好 ，I am 凯凯，空谷幽兰，杜林你好，欢迎一下桃花燕子 ，Latte， 还有一下欢迎 Hello 益达，是你的益达还是我的益达？欢迎老傅，他说像勇敢的心，并不是勇敢的心。当然也欢迎一下我们的第二页的网友们 ，Who am I？ 迪塞尔。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新朋友，以及 ABC 杨宁 Nick， 还有 Sam 41。再来欢迎一下网友李正，还有王，以及体验浩小白 LM 乔轩，还有博西梅小妞孤岛，还有翟显生。再来翻一篇，欢迎网友正能量以及杨帆。回到一开始，我们的听友们正在不断的发送关键字0304回来，那就对了，赶紧来开启更多的音乐体验，只在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这1连4个小时的音乐沉浸你还喜欢吗？如果听不够的话，在凌晨2点到4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Summer of Forgetfulness 来自于 Send Up Sign The Best of Epic Divine 来自于他的专辑 Passion and Divine 2014年的出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些混音内容，我觉得实属可贵，因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被这样的音乐进行了一种洗礼，同时第二一点，那是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音乐可以检测一下各位朋友们的听音乐的神器到底好不好，质量怎样。有些时候我们总会说，哎呀，在车里听 MP3 听 CD 就好，但有些时候听广播的确可以带来一些惊喜。那今天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给到你惊喜，这里就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Rhythmix 正在直播。之后希望可以更加精彩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耳边的音乐，希望你能依然喜欢 Lucid Sky 晴朗的天，来自于 Thunderbrain。 那稍后呢，我们还会跟您继续分享更多的来自于这样的一场史诗般的音乐的盛宴 By Epic Battle Fantasy No.3， 来自幻想中的音乐，来自梦境中的一种体验，这里就是节奏驾到，欢迎大家热情的光临，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不要错过。 From your first breath of life until your terminal breath of acceptance. I am the guardian of the twilight and the birth of your being.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sensuality and choice. 节奏驾到 Stay tuned.微信互动不间断。 Can't explain, don't need to anymore.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呐、啊！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网，安居客。 北欧华彩，悦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五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锦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0。 The weather. 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阴到多云为主，由于云层遮挡削弱了光照，气温比昨天有所回落，能见度尚可，较适宜假日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和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拉开帷幕。来自全国的29台剧目的58场演出将陆续在北京10个剧场亮相。作品涵盖了各个艺术门类，包括京剧《党的女儿》、话剧《玩家》、闽宁镇移民之歌、儿童剧《时间森林》、音乐剧《火花》、芭蕾舞剧《鹤魂》等等。其中作为开幕作品的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昨天已经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今晚7点半还将会演出一场。这部话剧讲述了移民搬迁的过程中移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全剧在服装、化妆、音乐、唱腔、舞台展现上运用了全新的手法，展现了宁夏的民族风情。最后来关注，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由田沁鑫编剧执导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将于3月7号到1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纪念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Your being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sensuality and choice, look into my mirror and you will find me all aroundFor I reflect your heart and all that is. I am a constant companion of the divine light. I take away the pain and guide the path of destiny. Step into the true light and walk with m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will travel, no matter where you will venture. Your journey is true.Because your journey becomes a great experience of love, which you navigate from your heart. No. 9:36，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Epic Battle Fantasy 第三集当中的 Continuous Mix。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史诗中的音乐，能够感受到一种相对比较神圣的听觉状态，可以去洗刷一下自己的心灵。在过完年之后，可能心中会有一些小浮躁，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用音乐帮着自己赶紧回归到正轨当中。虽然说每天的工作很繁忙，但是今天可是周末呀，在周末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惬意的舞动。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跟我们来一样，去融合在音乐当中，去感受一下声音的语言和音乐的快乐。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音乐去发现一些东西。 5:43，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感谢一下我们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通过这4个小时的一贯收听，去关注到了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变换。4个小时从头到尾听下来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经历过了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爵士音乐内容，然后再到1个小时的欧美的流行音乐，然后再到这2个小时的不同风格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由我送出的那种能够从地面到天空之感的 mixtape episode number 10 of Rhythmix Pro， 也有我们耳边这样的一种史诗般的音乐，来自 Epic Battle Fantasy。 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喜爱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渐进的听感呢？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无论是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还是说您会选择在凌晨2点到4点的重播，都可以通过音乐给自己多一种的沉浸，多一种的方式去感受您平时可能不太了解的生活。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304即可获得我们的歌单列表。在公众号当中还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往期回放，查询到更多我们的节目以及节目相关的一些精彩内容、图文消息、头条资讯等等等等。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大家，同时也希望您能够继续收听稍后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下周六的中午12点再见各位。